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两所高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发布2018年的招考政策。那么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端午假期各高校加紧自主招生测试，本市小学入学现场登记启动，新生入学通知书7月上旬发放，端午节假期第二天，截至上午10点，市属各公园累计接待游客4万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这个端午小长假，一些考生仍然奔波在各大高校的自主选拔考场之间。17号上午，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初试正式开始，5000多名初审合格者进入自招初试考场。那么记者了解到，是内容均不限于中学教学大纲。本周末，全市各区小学入学登记全面启动。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6月17号、16号两天均为幼升小入学审核相关材料阶段。家长在为孩子办理入学登记时，需要根据学校的要求，出示户口簿原件、复印件、房产证、出身证明等资料。按照小学进程安排，7月上旬，各小学将开始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西城区幼升小政策今年变化比较大，西城区教育考试中心审核的单位集体户籍适龄儿童，按本市户籍对待的适龄儿童及通过街道办事处五证审核并取得就读批准书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将以全区派位方式入学，不需要到校登记。由多位国内外知名社会学家和金融学家倡导发起，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设立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16号在北京成立。中心致力于将金融学和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将学术研究与金融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展学术和政策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强成果转化应用。15号零时，北京市首次积分落户的申报正式结束，所有积分指标信息将无法再行修改。今年本市共有124657人的积分落户申请，经用人单位审核提交，进入数据核查阶段。年度落户分值和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预计将于第4季度向社会公布。如果申请人有需要后续进行现场审核的积分指标，可以在数据核查阶段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备查。 届时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可注意查看市人社局官网积分落户服务专栏发布的通知通告。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截至上午十点，市属各公园累计接待游客40000人，其中颐和园东宫门和北宫门的游客相对较多，动物园的游客增加更为明显，大熊猫馆迎来了不少游客，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京味端午活动备受欢迎。大数据显示，端午小长假期间，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分别为北京、成都、上海、重庆、西安、厦门、杭州、广州、三亚和青岛，其中海滨城市占了一半。刚刚开完上合组织峰会的青岛在今年夏天首次上榜。北京最热门的周边游景点是故宫，上海游客最爱前往的是迪士尼乐园，而成都游客则最关注大熊猫基地。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二轮高招直播咨询请到的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国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那么大家关于这两所高校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的向我们嘉宾来提问。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您关注，同时在上面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现在进入的是2018北京高招咨询的第二轮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招办副主任李真。李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北京邮电大学招办副主任陈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嘉宾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好，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中国农业大学，我们请李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农业大学呢地处于北京市海淀区，是教育部直属，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2017年呢，学校进入了双一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A 类并且有9个学科入选了一流学科，9个这个数量呢，在全国高校排13位。我们学校呢，现在共设有18个学院，涉及农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医学、哲学等9大学科门类，招生的学科门类和专业涵盖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广的。有一些考生和家长会有误解啊，看这个学校名字中国农业大学是不是只有农业的专业。我们学校呢，刚刚我说过，我们有9个一流的学科，我们以9个一流学科对应的招生专业为例，可以简单的将我们学校的招生专业分成3个类型。第一类呢，是我们传统的农业的专业，也就是授予农学学位的专业。例如我们学校全国排名第一的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草业科学，排名第3的植物保护。这些专业呢，但是新时代已经有新的内涵啊，既顶天又立地，既进行这个高精尖的基础研究，又做一些应用的研究。举个例子，例如我们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啊，除了要对动物疾病进行这个临床治疗，例如大动物小动物的，同时呢还在人畜共患病的预防治疗，动物的出入境的检验检疫、食品卫生、医药工业、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进行相关的研究和应用的工作，就业领域非常的宽广。我们第二类的专业呢，是从农业衍生出来的新兴专业。这个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可能想不到农大的这些专业比较强，例如我们全国排名第1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啊，排名第3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类，还有全国排名第4的生物科学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最热门最紧缺的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朝阳的产业。第3类的专业呢，我们是说可用于农业，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行业的一些通用型的专业。例如我们学校排名第1的这个农业工程学科，它其实对应的招生专业就包含了农业工程类、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水利类、农业建筑环境工程等等专业。还例如我们学校的这个教育部的 高校特色专业，经济学类、化学类、车辆工程、电子信息类，农村区域发展等等这些专业呢，我们学校在教学内容和就业的领域方面和其他的综合类的院校没有任何的区别。 嗯，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学科门类和专业其实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我们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和去年一样啊，一共是205个学生，然后投档的时候呢，可能适当会扩大一些投档比例。17年的录取的分数供大家参考。我们这三年呢，分数呢处于一个动态上升的趋势。然后我们的普通专业呢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按两个院校代码来招生。普通专业2017年的理科最低分排名是3925名。文史的排名是977名。然后呢，中外合作办学的理科最低分排名是6069名。文史的排名是1708名。 这是2017年的一个分数情况。刚才您说了三年来动态上升，有没有预测一下2018年呢？ 这个我们建议可以参考一下17年啊，因为据我了解，这个2018年在京招生的学校的招生计划应该变化不是很大，基本在各个学校可能都维持17年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参考17年的这个排名情况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啊，这个专业因为教育部其实批准成立这个专业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今年我们申请下来，然后招生的时候按这个计算机类来招生。往年也有学生问啊，这个分数怎么参考。我们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今年这两个专业按计算机类招生，所以参考分数可以参考往年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个大数据专业呢，我们说现在是最新兴的一个产业，它是一个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这样一个交叉的学科。我刚刚了解到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去年也开设了一个专业，反正这个专业应用领域其实非常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做这个学这个数据挖掘这门课的时候，经常讲到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说通过对于数据的这种采集和分析，你会发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规律，从而提高可以做我们这个决策的这个支撑。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应该是国内最早开设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在94年就已经开始了。 没错，我们这个专业呢在北京按单独的院校代码来招生啊，分成两个招生的专业，经济学类中外合作办学和新闻传播学类中外合作办学。我们学校因为是最早开设的，所以师资力量和教学经验都特别的丰富，70%的授课老师是国外来的外教，然后呢除了师政课以外，所有的课程采用全英文的教学。学制相对来说也比较灵活，我们跟美国的两所学校合作啊，一个是科罗拉多大学，一个是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啊。其中跟科罗拉多合作的这个学制呢，大家可以选择四年都在国内，或者是出国学习1到2年，就是4+0、2+2、2+1+1都可以。然后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的是可以出国，需要出国学习1到2年啊，基本是2+2这种模式。我们也欢迎这个考生和家长去我们学校的国际学院了解详细的学制学费，包括毕业生的就业的一些情况，可以拨打我们国际学院的电话，或是登录国际学院的网站都可以啊。 好的，刚刚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有一位朋友 L 丽，他想问一下这个转专业的政策，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我们的其他一些普通专业， 对， 可不可以互转？ 因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毕业了之后能拿到中外两校的学位，实际上他要进行外方的学籍注册啊，所以我们的合作办学的专业是不能转到普通的专业的，而且实际上这个合作办学之间也不能进行转专业。那普通的专业的转专业政策相对来说宽松一点，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转出没有任何的门槛，然后从大一的下学期开始学生可以多次申请转专业，然后每次转专业可以填报两个学院 一共填报四个专业。这几年来看，我们转专业的成功率在70%左右。 嗯， 绝大部分，只要避开特别竞争激烈的专业啊，因为这个确实每个专业的接收人数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扩张。 嗯， 只要不报考，只要避开一些最热门的专业，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还有几点就是关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录取原则。 对，一个是我们的专业安排采取的是这个分数优先的原则啊，也就是没有专业级差啊。另外呢，我们是一家到底，就是投档和专业安排的时候都考虑加分。 嗯， 另外呢，我们学校的一部分专业对于色盲、色弱等色觉异常的学生是有限制的。 嗯， 然后考生呢可以详细看一下我们的招生章程，有一些专业是不能录取的。我们的有两个专业，园林和工业设计，是要求考生已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实际上我们不进行任何的加试，因为这两个专业毕竟是有一些设计类的课程和要进行一些相关的设计，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有基础的一些学生来报考，但是不进行加试。 不加试，而且也没有要求美术联考成绩。 对，不进行任何的要求。 进去之后我们会有这方面的课程吗？ 会有相关的课程啊，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天赋比较好。 对对对对，这个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吧。我们学校这三年来看，本科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2017年的深造的学生占到了60%多，然后其中出国深造的超过了19%。我们的深造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有个数据是我们的深造率在全国高校排名16位左右。此外，我们学校的保研率也比较高。2018届我们一共保研率达到了25%。 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说，2020年高考想考这个农业大学，现在的这个分数对他来说有参考的意义吗？应该是新高考了。 对，新高考。对，新高考，因为现在北京市还没有公布很详细的一个方案。但是我们从浙江和上海来看啊，一种新的高考模式的话，肯定会对分数和排名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它有一个大区间啊。我们觉得现在的高一的学生反正早点了解这个学校，了解专业是有好处的，因为高一它就涉及到这个选择科目。最关键的现在可能不是分数的问题，而是选择科目的问题。因为如果他选择了某些分数的组合的话，他可能在报考某些学校的专业上会受限啊。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很多的专业都要求有物理，假如他没有物理的话，那可能未来他就报考不了相关的专业。所以我们觉得新高考改革可能更研究一下这个选择科目，比他这个研究分数可能更需要他这个时候关注一下。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说到北京邮电大学，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招办副主任陈伟。先请陈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邮电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建，首批进行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是一所以信息科技为特色、工学门类为主体、工管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内具有全通信领域研究开发能力的信息科技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2017年，北京邮电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根据学校的整体规划安排，我们学校的这个信息网络科学与技术学科群和计算机科学与网络安全学科群两个学科群来开展双一流学科建设，涵盖了我们学校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光电信息学院和理学院。可以说这两个学科群开展双一流学科建设，可以辐射和影响到我们北京邮电大学绝大部分的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今年北邮有一个相当好的对于北京考生来讲的政策哈，就是专业 零调剂。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政策。 好的，就是说对于当然体检合格另外符合这种录取要求的这种北京进档考生哈，这提醒一定要进档。北京邮电大学呢今年是推出这种录取优惠的政策，对于我们普通理科专业，如果考生报满六个专业且不重复的前提下，我们学校保证对于提档的考生录取到他所报的这个六个专业志愿之一，不调剂，当然也不会退档啊。当然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和我们的文科专业，因为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有三个专业是单独代码招生的，文科专业只有四个专业，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报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把三个专业报满，报文科专业把四个专业报满的话，当然同样是不调剂不退档的。 这是今年的一个招生政策，这项政策也只是针对北京考生。 对，只是针对北京考生。 今年在北京的录取人数依然和去年保持持平。 是的，我们今年还是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总数仍然是290人，和去年持平。当然我们继续也保持这种通信工程、双一流实验班、大力招生、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等这种考生报考比较热门专业的这种专业或者专业类在北京比较高的这种招生计划的比例。这290人中呢，其中普通理科专业招生计划是191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招生计划是85人，文科专业招生计划是9人，另外我们在北京还有5人的这种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计划。也是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的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除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艺术类专业以外的大部分专业，从2017级开始实施转专业申请零门槛政策，可以给学生一定的机会，可以让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来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专业。我们有转专业呢，有两次机会，一次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和大学第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如果考生提出申请以后，接收学院会有一定的考核，通过对方的考核以后，就可以完成这种转专业的手续了啊。从2017级的学生这个结果来看，可以说我们这个转专业的申请的成功率也是达到了将近70%，可以说这个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对，今年我们是8个专业大类，有像通信工程双一流实验班大类招生，还有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自动化类（括号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向）。还有科技与创意设计实验班、理科实验班、数学与信息科学方向和理科实验班、信息与通信基础科学方向，还有一个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八个大类，我们这八个大类在北京都投放有招生计划。 它会涉及到多少个专业呢？ 涉及20多个专业。 20多个专业。另外呢，还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刚才您讲到了一共是 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是北京邮电大学和英国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联合培养的三个专业，这三个专业呢是都招理工科考生，都属于北京邮电大学本科计划内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当然我们这个三个专业呢是以北京邮电大学鸿福校区的名称单独代码招生，这个是2010年教育部当时批复的。当然这个鸿福校区呢可能是这是一个名字，但是他们实际就学地点其实已经不在我们的鸿福校区。从2018级学生开始，他和我们普通专业的学生一样是前3年在我们的沙河校区就读。 而且有一点就是要和家长们澄清一下哈，一看到鸿福校区大家就会联想到将来的毕业证上会不会也有这个括号。 不会，这个北京邮电大学鸿福校区这个名称呢其实只是仅限于学生在报考和填报志愿和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使用。在以后的真正以后进学校以后，被学校录取以后进学校以后报学籍和以后的毕业证上都不会出现鸿福校区的字样。当然我们这个鸿福校区的学生，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呢，每年学费6万，完成4年毕业以后，完成4年学习并且全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在这儿再强调一下，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和我们普通专业拿到的北邮的毕业证、学位证是一模一样的。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拿到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专业级差。 对，我们 这点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哈。 对，我们还是设定一定的专业级差。我们在录取的时候的专业间分数级差是第一和第二专业志愿间、第二和第三专业志愿间的级差都是1分。其他后面专业志愿间级差就不再设了，就是零了。就是当考生前一个专业志愿不能满足的时候，减去相应的级差，考虑后面的专业志愿。其实这个政策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是保持稳定，没有变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级差的设定来让大家能够清醒的去考虑自己报考的专业，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成绩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